第五天时间。伊万，你知道今天几号吗？ 八月九号。今天星期几呀？ 星期五。明天是周末。 太好了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 现在几点了？ 2:20。 北京现在几点？ 6:20。 现在的时差是4小时。 这个月20号是星期几？ 我的一个朋友过生日。 等一下，我查一下日历。 这个月20号是星期日。 真好，我可以去参加他的生日会了。 短语和词组： 年、 月、 日、 天、 时、 分、 秒、 昨天、 今天、 明天、 去年、 今年、 明年、 月、 一月、 二月、 三月、 四月、 五月、 六月、 七月、 八月、 九月、 十月、 十一月、 十二月。 星期、 星期一、 星期二、 星期三、 星期四、 星期五、 星期六、 星期日、 星期天。 北京时间、 时差、 白天、 晚上、 上午、 中午、 下午。 半小时， 30分钟， 一刻钟， 15分钟， 半年， 6个月， 半个月， 4:01， 4:15， 4:01， 3:45， 4:10， 3:50， 4:10， 4:10， 4:30， 4:30。 表、 钟表、 手表、 电子表、 挂钟、 怀表、 日历、 农历、 阴历、 年、 1998年、